听众大家好啦，咁而家系雪梨时间嘅12月16号嘅8点钟嘅早晨啦。咁知道我相信大家都有睇新闻嘅时候都知道，即系呢个雪梨挟持人质事件呢件事就系、是、今朝两点几嘅时候就完结啦。咁好不幸地就系我哋知道有两位嘅人质系遇害啦，亦都系挟持人质嘅都去被警察嘅系枪杀。咁再加上有四位嘅受伤嘅人士啦，咁喺呢度即系今日即系算嚟一个好，亦都系全澳洲好唔开心嘅日子啦。咁样去重申翻啦，即系班恐怖主义嘅人士就系想我哋去喺惊惶中去度日，令我哋生活去唔正常。但系我哋要向呢啲恶势力系说不啦，我哋要去用我哋正常生活去overcome 佢哋，我哋要去过翻正常生活。但系喺今日呢个咁唔开心嘅日子当中，我哋去。希望即系死者去安息啦，呢两亦都去希望受伤嘅嗰四位，同埋即系佢哋嘅家属，即系死者嘅家属啦，受伤嘅家属，亦都系支持被挟持嘅，俾佢哋嘅安抚嘅心情啦，亦都俾佢哋去尽快嘅正常去过翻佢哋嘅生活，系啦，我哋嚟紧呢个节目咧，我哋系喺大概12月15号嘅夜晚10点半嗰阵时录嘅。咁当阵时咧，我哋系即系当然系唔会知道之后发生嘅事啦咁样。咁希望大家听众听嘅时候咧，都抱住呢个嘅态度去听啦。即系我哋当中主持人嘅态度啊，我哋嘅睇事件角度啊，系当然系停留翻要喺12月15号10点半嘅呢段时间啦。咁愿死者安息，亦都系愿伤者嘅去快啲康复，无论系皮外伤同埋最紧要系心灵嘅创伤，都系尽快康复。多谢大家。 澳纽广东道，你嘅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欢迎大家收听由澳纽广东道同埋My Radio 联播嘅南风窗。今日系12月15号星期一嘅晚上，喺我身边咧有阿 Sam 同埋糖水。大家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喂，今日大件事、哦，咩事咧？ Sylis， 我谂系第一次咧受到有人质挟持嘅事件啦，系而家怀疑系同恐怖主义有关嘅一次行动，一次事件嚟嘅。 我相信香港的即听众，即澳洲的听众一定看到啦。香港的听众，我谂《苹果日报都玩得几行下喎。 应该是世界新闻嚟嘅呢间，基本上全世界都在度讲紧。 今朝9:09啦，就喺 Martin Place， 即其实咧系喺雪梨嘅市中心嘅其中一个好商，即系商业中心里边咧间地面铺嚟嘅，系一间叫 Lean Chocolate Cafe 啦。咁其实我都成日去嘅。咁其实是一间好 grand 嘅一间朱古力，即系专饮朱古力嘅 cafe 嚟嘅。咁我谂啊，朝头早啲人买咖啡嘅时间，咁突然间就9:09嘅时候，就有个人就持械啦。而家怀疑系一个人啦，咁但系有可能啦，即系警方未讲啦，有可能系多过一个人嘅咁样。咁就挟持咗入边嘅人质啦，咁样。喂，咁闩晒门，咁跟住咧，哇，好恐怖喎、啊！我睇即系 keep 住个 mon 嘅时候，大佬即系叫啲。有几个啲侍应趴咗喺个玻璃度，吓、啊、双手放喺玻璃度，跟住就俾一支旗佢摆上边咁样，跟住就系、是、咁样几个钟咯，咁样跟住到而家已经系讲紧12个钟， 超过咗12个钟啦，系啊。Martin Place 系其实都系几乎可以相比中环啦，基本上如果 Sydney 就系澳洲嘅 financials。hub 啦，咁 Martin Place 就係 Sydney 嘅 financial centre， 即係嗰個CBD 嚟㗎啦，中環嚟㗎，係中環嚟，大銀行嘅 总部啦，喺晒嗰度啦。咁另外State Parliament 啦，省议会啦，确喺嗰度啦， 法院喺度啦。 咁七号台咧又喺嗰度。 我觉得佢专登拣呢个位嘅，因为真系喺个电视台对面，冇得走。 系啊，我都相信系，我都相信系。咁即 actually 呢件事系七号台，即系呢度其中一个商业澳洲其中一个商业电台咧，佢哋商业电视台，佢哋朝头早有个节目叫 Morning Show， 即系啲 香港早晨啊， 香港早晨之后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师奶再师奶啲嘅，即系 daytime television 啦，我哋叫佢做咗节目，跟住后面有一班嗰啲特警队就，因为佢后边系玻璃嚟嘅，佢睇到条街嘅，有班特警队走咗出嚟，咁跟住就即系先至揭发咗，即系其他人先至知道呢件事嘅发生。咁同埋 Lindt， 我谂大家都知啦，系出朱古力嗰、那个，即系其实有零售噶嘛，你超级市场买到嗰只牌子嘅朱古力嘅。你去过嗰度啊？你去过嗰间 cafe 啊？成日去嘅嗰阵时，因为即系我自己本身好中意饮朱古力嘅，咁都去过嗰度几次噶啦。咁其实嗰间系一间好 grand 嘅一间 cafe 嚟嘅，你见到入边啲全部啲西装友啊，或者系啲即系你知道唔使捞嘅，即系师奶啊，咁拖住 随时卖你六七蚊杯噶。 系啊 ，LV 啊，嗰啲 Prada 咁就喺坐喺度咁饮咖啡啊，叹下啲 macaron 啊咁样咯。咁而家里边有几人都未知啦，咁即系一路都讲紧怀疑系15个或以上啦，咁到现时为止就有5个，即系已经 confirm 到有5个 hostage 就系即系走咗出嚟啦，咁样，咁系究竟系俾佢放走啊，定还是偷走啊，就未知啦。咁因为其实一路以嚟咧，即系雪梨警方都即系冚得好密。咁因为就用话 operational 嘅 reason 咧，就即系唔想俾咁多人知道里边发生咩事咁样。咁但系咧，咁冇噶。咁你而家呢个媒体系即系24小时都即系一路咁部署个门口嚟噶。你即系你一开电视，个台台都系部署个门口啦。 唔系，我觉得系放出嚟，因为点解咧？因为你睇放出嚟嗰几个咧，有两个大部分有两个有个老到争啲咸喐，跟住有两个系 Asian 嘅。妙龄少女啊，几靓女下嘅冲出嚟，即系你边度？如果要逃走嘅话，应该唔系呢啲人走得甩咯，你明唔明？应该系起码啲应该俾人捉咗佢噶嘛，所以应该系放出嚟嘅，正常嘅。同埋系咪讲话佢哋有 deal 嗰个后面系咪谂住同澳洲政府有啲 deal 倾紧啊嘛？系嘛？ 哇！咁其实咧一路睇嘅时候咧，即系警方就话即系唔公开究竟个谈判专家同紧嗰个反即系 deal 紧啲咩嘢啦。咁但系即系传媒就喺度讲紧。其实咧，已系有两个，即系一路以嚟咧，做紧两样嘢嘅。咁但系就系咧，佢可以放人质，但系有条件咁样。第一个条件就系咧，即系一路以嚟咧，朝头早，因为都头先都讲咗啦，即系佢揾咗啲女侍应咁样，同埋一个点讲啊 customer 咁样就去派个玻璃度啊，咁跟住就摆支旗啊，咁有支黑色嘅，有写住伊斯兰文嘅旗咁样。咁啲人就一睇就以为系哦，哇 ISIS 喎，又系 ISIS 啲 terror。ISIS 嘅terrorist attack 咁样，咁但系原来咧就话唔系，呢支旗咧其实系比较传统嘅一支，即系系啦嘅旗，咁但系就同即系 ISIS 系冇乜就是、太大嘅关系，因为比较旧，咁所以咧即系到到晏啲嘅时间咧，咁佢就提出个要求就系、是、我要支 ISIS 旗咁样。咁如果你俾支 ISIS 旗我咧，就放一个人质。咁咧，即系你大家就睇到咧，其实可能咧依个人咧就唔系好 pro 嘅咁样。即系好多唔同嘅 experts 都去讲话，依个人可能咧就唔系即系业余嘅咁样。话咧依件事咧可能喺未来嘅24小时或者48小时之内咧就会解决到啦咁样。咁呢个佢第一个要求啦。咁第二个要求咧就系、是、佢如果咧可以俾佢同呢个总理嘅去对话嘅话咧，咁佢就放5个人质咁样。咁究竟其实佢同咗总理对话未咧？我哋未知唔知道，但系咧，而我哋而家知道嘅嘢就系咧，佢已经放咗5个人质啦，咁或者系有5个人质已经走出嚟啦，咁样，所以即系一路咁周旋紧，但系 所以呢个点解我哋今日嘅 topic 系非常之唔好嘅恐怖分子 对呢个非常之铺嘅警察咯，咁其实今日警察嗰个表现都十分之好，系嘛？ 系啦，今日咧我睇嘅时候咧，其实我点样去知道呢件事咧？就系、是、我屋企人咧就 WhatsApp 我就话喂唔掂吓，朝头早千祈唔好去 Martin Place，因为有挟持人质事件。我话哇吓咁样，因为我啱啱翻到公司无奈，咁跟住我去睇嘅时候，之后一路都见到好 唔系 多 你公司喺边先？听众讲下你公司喺边先。 嗱，我公司咧其实就离开 Martin Place 咧，要行路咧都行成半个钟嘅，咁所以咧都唔算近嘅。咁但系我就系、是、都系喺雪梨嘅市中心，咁但系我就喺唐人街嗰边，咁 which 系即系啄嘅一边咁样啦。咁但系 Martin Place 咧就系、是、反方向，即系去紧雪梨歌剧院嗰边咁样咯。咁所以当我去睇 coverage 嘅时候，我见到喂啲警察好 pro 喎，即系因为啲警察一路咁样去疏散人群，因为成个 Martin Place 系封锁咗嘛，咁你见到啲警察就真系重装备啊，咁跟住就即系你见到系一队好精英咁样去实行佢嘅工作，咁啲传媒都讲紧咧，即系呢班警队咧，即系做紧一个好 professional 嘅工作，去保护市民啦，同埋去讲去 make sure 即系成个地方系安全，同埋即系所有联络工作咧都系好妥当咁样。我咁俾我感觉就系话，哇，可能我真系喺香港听惯许 Sir，去讲4点钟新闻报道咁样，时不时嗰个警署署长都出嚟讲嘢噶嘛，都真系话即系去答问题啊，成，我觉得哇，争好远两者咁样咯， 报道真系有啲离谱，因为点解咧？佢幾方面都做到好，第一就係個 information control 啦，因為其實即係呢樣嘢美國就成日都有呢個問題，就係咩咧？就是、你同人質對峙嘅時候咧，媒體往往會將啲點樣講，即係唔應該發放信息通過電視啊或者 internet 啊發放咗出嚟啊嘛，即係例如可能政府同個恐怖分子會有啲乜嘢 deal 傾緊啊，或者諗住譬如話最搞笑嘅時話，我諗住破門入去啦，咁跟住你影住佢破門入去咁樣，即係成日都有啲問題出現。咁今次 so far 就冇咯，同埋個 information control 做得好，因為到呢一刻咧，其實都唔 declare as 一個恐怖襲擊，但係好明顯其實係恐怖襲擊㗎啦，佢一定係為咗一啲 political 嘅 reason 去做呢樣嘢，但係so far 就盡量唔去報復個恐怖分子咯，同埋亦都唔去揭露呢、這個人質嘅身份啦。但係佢話佢哋又有熱線電話可以俾你打嘅，即係如果你懷疑你嘅家人係人質嘅其中一員，咁你可以去打電話去警察度去確認究竟係唔係咯。咁我變咗 so far 覺得佢成個 information control 做得好好嘅。咁譬如個PR public relations 嗰度又做得好好啦，出嚟派定心丸啦，即係佢唔會搞到好似哇好大鑊啊，我哋 under attack 啊，我哋而家要即刻點樣 fast response。 佢係 exude fears 咯，佢唔係令到公眾會恐慌，而係好淡定咁樣同你講話，大家唔使擔心，我哋 block 咗一個 block， 咁你哋可以轉車，點樣做，我哋而家做啲乜嘢咁樣。咁我覺得係真係做得好 pro 得好緊要咯，即係你 compare 做香港嗰啲真係爭好遠。 係啦，我諗嗰個難度就係話你固然要你唔可以 disclose 啲 information 出嚟，唔可以引起公众恐慌啦，但係你亦都唔可以令公众觉得话我咩都唔知，而同埋你又要散播到一种令公众可以相信到而家呢个行动同埋政府嘅嗰个决策。你唔可以好似人肉录音机咁样，或者咩都係掉啲官腔出嚟，好似香港啲官咁，绝对係唔可以咁做。 同埋咧，有一個咧好明顯嘅對比就係咩？其實以前97年以前嘅警隊咧，都係我覺得同而家嘅澳洲警隊都可以相提並論嘅個質素，即係個效率嚟講，同埋個質素嚟講。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好似今次咁樣，你見到同香港最大嘅分別係咩咧？澳洲嘅政治人物啦，即係政治領袖啦，係唔會參與呢件事嘅策劃、調動同安排，其實係出嚟齋吹嘅啫。我可以同你講，亦都其實佢哋好多時啲嘢係做咗，跟住再 brief， 即係再 brief 翻上去，再同佢講佢先知嘅。咁其實呢個係我唔夠啱講其他國家啦，但其實譬如你係英式嘅即係細民主制度，通常係咁，一定係咁樣做。香港其實都係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譬如上次南丫島撞船，你會見到梁振英走去 醫院度探病人啊，又會走去視察，即係呢啲係大陸先做噶嘛。有啲咩事，首先第一時間去睇。但係人哋外國唔係咁樣做，就算以前香港都唔係咁樣，就係話其實之前有可能發生咩情況，其實已經係 plan 好曬，諗好曬，佢哋久唔久會做啲即係做啲 drill， 做啲 practice， 做啲演習。一有咩事，其實個 system 喺度，其實一個 running system 嘅。即係佢冇可能會等你最高PM， 哦，你落個 order 我哋先做嘢，唔會嘅。第一時間可能係一爆呢啲鑊出嚟，邊個係即刻係指揮官，邊個做乜嘢落咩命令係即刻知嘅，然後做咗之後再報翻上上面。 同埋嗰個 priority， 所以唔會見到話有啲 係個 priority 係講得好清楚嘅，係首先第一件事就係、是當然係 cafe 入邊嘅人質啦，呢個係目前唯一係要拯救佢哋係唯一一樣要做嘅嘢咧。咁其實你會睇到某程度上 politics 而家係唔講嘅。當我哋嘅首相啊 Tony Abbott 出嚟嘅時候，反對黨嘅領袖 Bill Shorten 亦都係佢之前係見咗反對黨嘅領袖，然之後傾過兩個傾過，然後 Tony Abbott 先至出嚟做一個 press conference， 而係得到反對黨全力嘅支持嘅， 即係唔會用依個時候就喺度抽油水咯。即係大家喺度，即係如果我係反對黨嘅話，我唔會用依個時間就話，哇！即係搞錯啊！即係點解會俾呢啲事情發生，或者仲未可以做到呢啲嘢？ 係啦， 即係大家有同一個目標咁樣咯。 同一個目標，同埋我諗呢啲係人道咯。你要救人先啊嘛，呢、這個就係所謂人道精神咯。咁抽水嗰啲遲啲先啦，係咪都會發生？ 即係工黨同埋綠黨係工黨。同綠黨係一句説話，一句我睇咗咁耐係一個 statement 都冇咩講，即係我覺得啲人成日話哦，你有民主啊，咩兩黨相爭啊，影響國家利益啊，但係你見到澳洲今次就係做一個例子，一爆啲咁嘅嘢出嚟，大家喂唔好搞咁多即係 politics 先，擺埋一邊先，搞掂咗 先。 同埋好多時咧，我老實講啊，其實就算你話government of the day 黨政嗰個政黨，其實識條春咩？依啲其實全部係啲 public servant 或者係即係政府係警察裡面係嗰扎人先識得 handle 依啲 situation， 佢哋係 full time 24小時，佢哋成世都係 train 嘅做依樣嘢噶嘛。你正其實唔識噶，我可以同你講，其實 Sony Abbott 唔會知道究竟下一步要點做，或者其實佢永遠可能係唔係第二個第三個，可能係第四第五個人知道發生咗咩事好多時候，因為即係我通常個 system 係咁樣 run 嘅，因為點解咧？佢你 on the spot 做決定或者你點安排，佢根本唔識，佢淨係佢點會識得控制呢啲場面嘅？唔會識㗎，所以大家都唔識嘅時候，大家就唔好嘈，等啲識嘅人去做。即係人哋嗰個民主制度係有依樣嘢。點解要公務員要政治中立？就係因為呢啲情況出現嘅時候，可以俾一啲有能力嘅人去handle the situation 咯。 嗱咁咧，其实讲真啦，即系几样嘢要赞啦。其实即系譬如无论系政府即系政党嘅取态啊，第一样嘢啦。第二个就系头先我哋讲过，即系警方嘅专业啦咁样。咁嗱，话说回来啦，其实我哋又唔可以即系就咁即系苹果对苹果咁样，即系将香港嘅警察同埋即系雪梨嘅警察去比嘅，即系但系讲真，一来件事系唔同啦，第二样即系本身即系个政治体系亦都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啦，咁所以即系唔可以咁样去 compare， 但系即系当我哋去睇翻即系澳洲今日发生嘅事嘅时候，咁真系你就见到真系有一个其实都有一个唔同咁样咯。咁但系第二样嘢就系话咧，今次呢个咁嘅人挟持人质事件，其实系真系我谂系即系未发生过噶。咁所以即系以一个第一时间反应嘅时候咧，即系俾到啲市民睇到，其实咦喂唔系依班友真系train 过或者真系 plan 过，因为尤其是系近排系依一年嘅时候，澳洲咧系提升咗佢嗰个国家安全嘅嗰个基准咧，点个恐怖袭击嘅危嗰个程度系提高咗，咁所以咧成个国家都系知道即系预知到咧有大概喺呢段时间都有可能有机会有事发生，咁所以即系佢哋嘅筹备或者系佢哋即系而家睇得出佢哋所做嘅一切咧，你见到佢哋真系有 prep 过咯，同埋真系有摆心机落去咁样咯。 其实把石你话斋呢个真系我谂系澳洲历史上第一次啦。 即係澳洲被人叫 lucky country。咁其實喺我眼中都唔係咁 lucky 嘅。其實天災就多，但係你話係呢啲咁樣嘅政治同政治有關嘅人禍咧，真係我諗係未發生過嘅。所以其实 唔系第一次，佢对上百几年嘅时候试过一次嘅，喺悉尼个戏院门口度爆咗个垃圾车，有冇记错咯？我之后都睇过相关嘅资料，咁但系好明显你依廿年咧真系第一次咯。咁同埋其实澳洲咧点讲？即系我哋而家见到其实系 the tip of the iceberg， 其实佢后面咧用咗好多人力物力去做好多情报工作啊。咁我有个 observation 就话，我觉得今次咧好大机会系 lone wolf 嘅袭击咯，即系一个可能系一条友，佢可能系即系 Muslim 嚟嘅，咁可能上网睇咗几篇文章，radicalize 咗，然后走去癫起上嚟揾支枪，跟住走冲入去 coffee shop 度挟住班人质咁样咯。即系唔系我意思，即系话我估应该唔系同 ISIS 有一个直接联系嘅人，因为如果所有同 ISIS 有任何直接联系嘅人，澳洲政府系应该跟到线，即系冇可能会俾你未做呢样嘢已经拉咗噶啦。正常情况，因为佢 mon 得好紧嘅，即系从来都系因为你唔可以你任何一个。就算幾完善嘅制度，你係阻止唔到一個普通人拍咗即刻咪成發一啲拿支槍走去挟持人質噶嘛？呢啲係好難阻止一樣嘢，所以我覺得今次 Long Wolf 嗰個機會係高啲啦。大家點睇？ 同埋咧，早排其實幾個月之前咧，已經係即係警方係即係破獲咗一個係真係諗住喺 Martin Place 搞惡結嘅犯罪集團噶啦，咁樣咁即係亦都係同依個恐怖襲擊有關嘅。咁但係同係咪同依件事有關咧，就唔知啦。咁但係即係其實一路以嚟已經揾即係咁依個雪梨依個城市其實醖釀緊有會有嘢發生咁嘅氣氛咁樣咯。 係啦，其實如果你直接我想大家第一个反应就不会想起八几年咩嗰单嘢啦。第一件事一定是想起911咯，其实。因为911之后我想就其实澳洲其实都已经开始是大家都觉得是迟早都会发生在澳洲的某程度上。即是有一种恐怖袭击的气氛嚟晚，因为如果大家唔即如果香港听众唔清楚 background， 即澳洲一路都是喺冇错啦，冇错啦，所以其实嗰阵时已经开始有好多宣传啊，系关于恐怖袭击，但系叫大家点做啊，亦都有时不时会有新闻话捉到一啲恐怖分子打算有行动嘅但系 prevent 咗咁样，所以。某程度上，如果我个人嚟讲咧，我就其实系有某程度上嘅心理准备嘅，觉得即系我太太话俾我话俾我听呢件事嘅，打电话俾我听，咁佢话Sydney 有事喎，咁我第一个反应其实就已经系谂起，一定系咪受有恐怖袭击咧？咁但系而家官方嘅讲法就系话有 political motivation 啦，咁就佢哋就未去 confirm 系咪一个 terrorist 嘅 operation 咁样咯？ 其实呢个系语言艺术嚟，因为点解咧？因为嗰个恐怖袭击嗰个定义咧，其实系利用暴力行为去达到一啲政治手段咯。咁所以其实佢咁样讲咧，其实已经系间接咁样成咗本身一个恐怖袭击，因为对上政治动机。 即係有政治，因為我哋有好大嘅，尤其 Sydney 啦，有幾大嘅 Muslim community 㗎嘛。 就想講下依樣嘢啦。咁因為咧，即係本身雪梨都係一個即係多元化，即係我諗澳洲都係一個多元化嘅國家啦，好好提倡依樣嘢啦。咁本身即係雪梨都係， 都係雪梨為首嘅啫，我覺得。 係啊，雪梨即係你見到係好多唔同嘅國人種，你都係見到嘅。咁我覺得咧，即係傳媒咧喺依件事件上面咧，亦都俾我睇到咧，同香港一個好大。分別，即係譬如話，如果香港發生呢啲類似啲咁嘅事嘅時候，即係好多已經好多唔同嘅傳媒喺度大做文章啊，喺度即係 focus 喺啲被禁固嘅人啊，跟住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由朝頭早到而家咁因為頭先都講過啦，即係有啲即係。hostage 即系佢要去趴喺个玻璃度啊，咁跟住要拎支旗啊，或者亦都系因为嗰间 Link Cafe 咧好多玻璃嘅，咁你见到好多人入边嗰 啲即係客人嗰啲樣嘅。咁咧但係當新聞出嚟嘅時候咧，即係新聞都即係個報導員都話咧，為咗去保護佢哋同埋佢保即係去抗傷到佢哋屋企人嘅心理狀態咧，我哋都唔會擺佢樣出嚟咁樣咯。即係你見到佢哋係即係有好多人性喺裏面咯。咁同埋你見到咧，無論係傳媒咧或者係即係警方發言人咧。佢哋都將嗰件事件呢唔會上綱上線去到一啲嘅種族仇恨。當然我咁相信呢啲都係 common sense 啦，但係即係譬如話佢唔會去講到話喔呢個係同伊斯蘭組織有關嘅。咁但係佢會一定會補返句就話，即係佢哋即係去做咗好多聯絡工作，同啲伊斯蘭組織點講嘅高層呢去亦都去傾過啲，即係因為說嚟好多嘅即係唔同伊斯蘭嘅組織咁樣㗎嘛。咁佢哋都同啲宗教領袖去傾過，去達成共識，即係去一起去話支持呢個 operation， 去即係去令到呢件事有和平嘅解決咁樣。我見到即係你見到係成個國家，即係我唔即係成個澳洲，即係共同咁為緊呢個目標去做緊嘢，唔會喺度潑油潑火啊，即係搞到有即係民族分裂啊啲咩事咯。 個分別我諗就係話，我哋真係有個政府去管治，去做緊管治呢樣嘢咯。 喂，管到啊！ 管到同埋佢唔系做政，佢唔系喺度做政治斗争噶嘛？佢当佢系真系做管治噶嘛？喺度 唔系个政府管到，系个政治系统个政治制度去 work 能够发挥到作用，系 work 嘅，系真系 work 嘅。我觉得呢个系重要。你谂唔系同埋最重要系咩咧？你谂下，如果呢单嘢发生喺香港或者发生喺大陆，会讲啲咩？未抵抗主义之心，亡我不死。你鬼佬唔会话，澳洲政府唔会话呢、這个伊斯兰恐怖袭击破坏我国家安全系不能得逞嘅呢啲咁嘅咩卑鄙之心，佢唔会讲呢啲噶嘛，系咪先？大家唔佢即系呢啲唔会讲啲咁无聊嘅，大家觉得为我哋嘅首要目的系保持即系尽量去拯救人质，保障人质嘅安全，同埋希望大家唔好恐慌。咁呢件事可能会比较拖一段长嘅时间，咁希望大家 detour 要做啲乜做啲乜咁样，即系完全系两个 level。嘅governance， 你睇得好清楚喎，睇得好清楚。 同埋佢去多謝翻即係澳洲嘅市民去即係去合作咯，即係佢都講出話，即係呢件事構成不便，去即係但係希望大家去體諒同埋即係去互相合作。喂，我見到係成個國家係。即係好似頭先阿 Sam 你咁講，係 work 咯，即係呢個 system 係幫助緊解決緊呢件事，唔係令到呢件事更加係產生更加多嘅唔同嘅問題出現咁樣咯。 覺得好高質素咯，啲人冇恐慌冇成，你好淡定，你唔覺得即係唯有嗰個師奶喺個電視機度喊，我唔知佢喊乜 Q 嘢，有咩有冇人死？即係我真係好，即係你喺度製造緊恐慌啊嘛！但係你睇下。另外街上嗰啲人咧，好大部分好淡定嘅，大家唔会话哇，我见到佢哋唔会咁嘅。你香港嗰啲，你肯定即系嗰种国民嗰种淡定嗰种素质系充分咁表现到出嚟。大家我哋 OK， 我哋就翻屋企或者 翻屋企咯， 唔好阻住警察做嘢。跟住系啊，跟住警察话，啲警察好斯文，啲警察唔好似香港差佬咁样喺度呵斥你咧。我发退后啲，退后啲，唔好眼咁卡，退后啲。你啲差佬好中意噶嘛，香港嗰啲。你见到嗰啲差佬对我话，就话系轻，你呢度 move on go now go go go， 即系都唔会掂你嘅，同你讲喂走啦走啦。啊走啦！我而家走啦，喂，要褪后啲，走走走。跟住啲人又好乖咁样，哦，咁啊褪后啲啦，咁样。即系成件事系好点样讲啊？好似成个社会系 work together 咁样。 我哋唔系讲紧话澳洲冇问题，我哋唔系讲紧话澳洲冇种族问题。譬如话唔系话冇斗争，当然系有，但系而系政府真系做紧管治嗰样嘢咯，而系。咩叫做緊管治呢？就係、是、話，譬如話佢唔會見到啊，你哋佢會去聽，譬如 Muslim leader 佢哋講乜嘢啊，會同佢哋傾啊，呢啲咪就係正常嘅政府。香港九七前都會做噶，都會做呢啲嘢噶。 唔係你同新界佬咪係咯，嗰陣時咪通常都係好多呢啲咩諮詢啊，同唔同嘅組織去傾啊。好多时都系噶，即系以前可能话斋，港英政府都系做呢样，即系行政级立政治啊嘛。佢哋嗰阵时叫，其实即系你其实基本上一个开放社会做任何一个政策啊，唔系话改例修法例先系一种政策，好多时系一种政府嘅方针做事嘅方式。即系譬如我要去。反嘅咩咧？我要反一啲極端嘅回教分子，我唔係要反即所有回教分子啊嘛， 係嘛？咁如果我嘅目的係反一小撮嘅回歸分子，我係咪應該去同大部分和平理性係一啲比較溫和啲嘅回歸分子去作為溝通，同埋拉佢哋過嚟依邊咧？啱唔啱先？即係呢個係依啲其實就係政府政治上要做嘅功能咯。我哋而家睇到嘅、見到嘅，其實見到幾個差佬全副武裝咁喺度布喺門口，其實只不過可能係1%、2%，成個政府做緊嘅工作。但係後面好多嘢，好多人做緊好多，我哋睇唔到。 其实呢啲系常识嚟啫嘛，呢个政府要去管治，咁你而家要去了解民情噶啦，咁当然要了解民情，当然你就要去同人倾，同埋去听所有人嘅说话，咁但系好可惜，香港就自从我谂系曾荫权年代开始有咗呢个叫亲疏有别嘅政策之后就系只系听亲嘅人讲嘢噶嘛，而家香港政府系 讲翻啲有啲唔开心嘅嘢啦。我发觉咧，我啲身边嘅朋友，当然啦，好多人都喺度话即系 pray for them 啊，即系为到佢哋担心啊咁样，或者系希望大家冇事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即系点都好咧，即系身边都系有啲朋友系会讲话。唉，真系麻烦啦！有啲咁嘅事发生，都唔知去唔去Parramatta好啦。因为咧即系讲翻啲 background story 就系咧，Parramatta 系或者系Harris Park 啊嗰啲咁嘅地方咧，就系好有好多Muslim 嘅居住的。 西边 系啦，西边喺雪梨嘅西边咁样。咁佢喺个 group 度就话：哎呀，都唔知道好唔好去喺嗰度即系去嗰度啦，都系留翻屋企啦。咁你知啦，嗰度咁多嗰啲人咁样。咁我觉得喂，又好似系同即系而家即系我哋政府去 promote 紧嘅，或者系传媒或者系警方一路去合作，大家警民合作做紧出嚟嘅 image 有好大分别。 我知道咧，而家有一个 trending 嘅 hashtag 咧，就叫 I ride with you 啦。而家最新呢个数已经系 九万啊， 九万几啊？ 系啊，九万几啦。 咁其实系一夜之间 咩鬼嘢嚟噶？咩 I ride with you 咩嚟噶？ 头先讲过啦，悉尼都系一个好 multicultural 嘅 community 啦。咁我哋呢、这个城市入面有好多 Muslim 啦，我谂你点都会识到嘅。我唔相信有边个咧会，譬如翻工啊，你点都会识到一两个。尤其是如果譬如我自己做开 IT 呢啲咁国际化嘅 industry 咧，咁其实背后有个古仔嘅，就系、是、有一个女士啦，佢叫 Rachel Jacobs 啦，咁佢就唔系一个 Muslim 嚟嘅，咁佢喺个火车上面咧就。隔篱咧就坐一个穆斯林嘅女性，咁喺火车上面咧，嗰个穆斯林女性咧就即系佢除咗佢嗰条头巾，咁大家知道咧，其实嗰条头巾都系颇为重要下嘅，对穆斯林嚟讲，即系佢哋系宗教需要咧，佢哋系好经常都会戴住嘅，就系、是、因为呢件事啦，咁可能佢就会惊其他人歧视嘅眼光啦，同埋佢亦都可能会觉得。喺呢件事，即系佢自己身为 Muslim， 佢会觉得即系有啲 shame 咁样啦。而当佢哋落咗车之后咧，这个 Rachel Jacobs 咧就追上去，就叫佢你带翻佢啦，我同佢一齐行，即系 I walk with you 咁样。咁跟住嗰位穆斯林女士咧，佢就开始喊啦。咁跟住就相拥咁样啦，一齐间咁佢跟住嗰个穆斯林女士咧就行走咗。咁Rachel Jacobs 就将呢件事咧就摆咗上去 social network。咁跟住呢件事就 go viral 啦，咁开始咧，网上面喺 social network 上面咧，啲人又可以 post， 如果你系譬如你搭三秋三号巴士嘅，由边度去边度嘅，你系戴头巾嘅，而你觉得唔安全嘅咧，我 I'll ride with you， 我会同你一齐坐。呢、这个 I'll ride with you 呢句说话就慢慢变成咗 hashtag。 即系讲讲背景，点解佢哋会觉得唔安全 ？Sydney 系一个点讲咧？一个好多元化社会，咁其实又有一撮人咧，其实系好点讲，都几 racist 一下嘅。因为可能早几年我哋之前节目都讲过，就系话喺嗰个边一个海滩区啊 ，Cronulla。 即 系 都 系 反黎巴嫩 南边嘅 事件发生。 其实喺嗰度而家谂翻咧。我都即系其实嗰度发生都有原因，一方面你有佢嗰度有一个英国区嘅， 但系咧又系有 Muslim 区嘅，所以其实都唔系话喺嗰度发生都有个地理原因。系你继续讲 ，sorry 先。 所以其实基本上有好多为数唔少嘅 population， 其实系都几即系逼嘅，即系比较点讲啊？比较 狭隘， 谂嘢系比较 即系有维园阿伯啦， 狭隘一啲系冇错，狭 唔少。澳洲都有好多维园， 冇错，但系呢啲后唔系好多系后生。后生嘅维园，可能大家觉得 系啊，即系我讲维园阿伯， 其实好多 意思唔话佢系老，即系佢哋嗰个 mentality 咧，系啊，唔少噶。 系啊，因为佢有好多都系我哋叫 bogan 啦，即系比较可能读书比较少啊，或者比较点讲，即系比较系咯狭隘一啲思想谂法。即系我哋其实我谂依出依行嘢系大家都会感觉到就系、是、话，哇！如果你今次白话咁嘅嘢，好大机会就话。又嚟一單反回教嘅，咁就大鑊啦。即係我哋而家其實好多人都擔心呢樣嘢咯。 係啊，因為所以我覺得呢、這個I ride with you 呢個 hashtag 真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幾感動嘅。因為你喺呢個時候，你諗下，係呢件事都仲未解決嘅時候，啲人已經係係表現出呢個對 Muslim community 嘅 support 咧，我覺得係好廣闊咯，即係真係有一個胸襟喺度咯，呢度嘅人。 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一樣嘢就係咩咧？大家一定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恐怖主義或者恐怖襲擊佢哋嘅目的係乜嘢先？係啦，最重要嘅嘢就係我哋唔可以讓佢得逞啊嘛。但佢想得到嘅係咩效果咧？佢想達到嘅係咩效果？想得到嘅係咩咧？就係話第一，同水講咗，令到你恐懼，令你驚佢啦。第二就係話佢要改變，影響到你嘅生活，影響你嘅生活模式啦。第三就係話，如果我哋而家係一個即係好似用New South Wales Premier 講嘅講法，我哋係一個 civilized democratic society 嘅話，如果我哋改變我哋社會嘅模式，咁樣嘅話，恐怖主義就成功。即係我哋唔能夠，因為話我哋有一小撮或者一個個別事件，有啲極端嘅回教分子去作出恐怖襲擊，我哋就將所有嘅回教嘅信徒都視為敵人。咁樣係一種狹隘嘅思想，咁樣係一種種族歧視嘅一個分支。而嗰亦都係 go against 我哋澳洲嘅國家嘅一啲一個叫做核心價值。咁所以其實，我哋真正要 fight terrorism， 唔係話我哋今次捉咗一條友出嚟打靶，咁就解決咗個問題。我哋真正要做嘅係要對抗呢種思想，唔俾佢影響我哋嘅社會，同埋堅持我哋嘅核心價值。其實呢個先係真正對抗恐怖主義嘅一個最主要嘅戰場咯。咁所以我覺得今次一個 I will ride with you 一個行動啦，呢個 action， 所以我覺得好值得支持，亦都好多人會支持。我相信亦都會越嚟越多人去支持。 你講到咁，我又唔怕抽下水啦。而家 Martin Place 嗰度封曬成條街喎，阻住人翻工喎，係咪真係即 係你講啲 真係即係咁都已經憎嗰啲 Muslim 啦，唔係咩？ 我就喺度谂紧，即系套翻落香港啦。譬如啦，喂，咁同反王有咁咪好大分歧咯？即系你我意思啊，咁会唔会可以呢个 I will ride with you 可以延伸到喂对我对自由行我都可以用咁嘅态度？ 我明你系咩意思？我明你咩意思？ 跟住买晒啲奶粉， 左交啊！ 买啲奶粉嘅话，我谂就唔。就唔会话 review 咯。 嗱，某程度上呢个系有个左交嘅意味喺入边，但系大佬都完全唔同 context 啦。啲而家唔系 Muslim 嚟呢度殖民啊嘛，系嘛？ 唔系，但我成日都话香港呢一个蝗虫嘅问题，唔系一个种族问题嚟嘅，亦都唔系一个所谓歧视问题。香港嘅蝗虫问题系移民政策嘅问题，即系两样嘢你搞得掂，你肯正视嘅话，呢个问题可以完全解决。第一就系一个审批权，控制乜嘢人可以嚟香港，点样嚟香港，几时嚟香港，嚟香港嘅 condition 系乜嘢。第二样嘢就系话，一个移民政策系当一个新移民嚟到香港之后，点样帮助佢融入本地嘅社会，点样作资源分配喺本地人同埋新移民中間攞到個平衡，呢啲只要解決咗呢啲問題，根本就唔存在蝗蟲問題。蝗蟲問題係政府搞出嚟嘅，係政府搞出嚟嘅。而家澳洲所謂種族問題、所謂歧視問題，其實咩問題？只不過係一啲意識形態上嘅問題。所以一啲理性嘅人，一啲比較即係一個我哋身為一個 civilized 嘅 society， 我哋係應該去跨過呢啲障礙，而 而去知道究竟我哋应该系正视嘅咩问题。但是香港是另一個 species 的問題嚟嘅，其實。 所以咧，我就基本上就講緊依個本身就係一個政治嘅，即係政府嘅問題，就係講緊點解即係有反黃依個問題出現咧？當然係因為哦，佢哋即係見到好多即係大陸人啊嚟到去搶奶粉啊、搶學位啊、搶牀位啊咁樣食，但係政府喺依件事上邊做有冇做啲咩嘢去解決依個問題咧？对呢件事解唔解决到系产生一个好大影响力嘅。当然啦，我哋好似头先讲到庆合合咁样，好似讲到好得意啊，或者系好轻松咁。其实呢件事咧都仲系即系未完嘅，未解决嘅。其实即系我哋之前都有谂过，究竟我哋用咩嘅态度去讲呢件事？咁但系都系以事论事啦。但系我哋作为即系本身我哋自己都系澳洲人嘅时候，我哋都好希望呢件事去快啲去解决，同埋即系好似政府。同埋去警察嘅話齋，即係唔好有人傷亡，最大努力去為令到即係被挟持嘅人質嘅安全係受到保障啦。咁其次就係、是、即係之後依個人點樣去處理，就我諗係即係事後嘅事啦咁樣。 我完全同意啦，人質嘅安危係唯一而家我哋關心嘅，希望所有人質都可以安全。 嚇！再我想補充一點啦，就係咧放出嚟嗰五個人當中，其中兩個係留學生嚟嘅，好似根據媒體報道，同埋幾靚女嘅。咁我覺得可能靚女都係有著數嘅。 係高材生嚟㗎， 唔係連請得嘅都係好嘢嚟嘅。咁都係 我知點解你去買咖啡啦，爆石。 系咯，我原来系有原因嘅、哦，今日俾人留意到 啦。作为基督徒啦，咁我自己即系都去劝听嘅听众咧，真系去为到佢哋祈祷啦。咁真系希望呢件事系有一个好嘅解决啦。嗱，听日翻唔翻到工咧，其实咧即系影唔影响到我哋翻工，其实唔紧要。即系最紧要系人质系有即系最安全啦。我哋受影响嘅得几多少，即系人命系最紧要。 最后我系觉得。即系我觉得系要谴责呢一个暴徒啦，即系你谂下嗰条街对面系 Channel Seven， 个少少系澳洲嘅央行，系咪先？咁你仲有其他嗰啲投行都喺附近啦，系咪先？喂，你求其揾一间冲入去都大镬过 coffee shop 啦，系咪先？你又匿喺间 coffee shop 度？如果你谂下，如果你冲入去 RBA 嘅话，即系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澳洲央行嘅话，可能我哋听日可能唔想。工啦，系咪？ 依个特备节目到呢度啦，咁希望大家有一个即系愉快嘅一个星期三啦。 OK， 拜拜， 拜拜。